心里爱着你，你爱我的酒。 Wait!

着大地的和平，彩霞你轻轻地来，悄悄地去，你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。

走长江山流水，共同走长江山流水。